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8月19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四和九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上海新增一例新冠病毒本土病例，是松江区中心医院的工作人员。 京城京市，北京疾控要求机场周边社区村仅保留一个出入口，实行全封闭管理。 北京再次明确不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租赁，驾驶其上路将查处。 国内方面，扬州核酸筛查检出六例阳性，主城区管控措施再度升级。 人社部表示，网约车、外卖小哥等群体将被纳入最低工资制度保障。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整顿净化娱乐圈，光环变成紧箍咒。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塔利班表示美国应在9月11号前彻底撤离阿富汗。 财经资讯，北京建立公租房资格认定复核制度，并落实鼓励三胎住房政策。 前沿科技，百度发布汽车机器人具备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能力。 旅游文化资讯，湖北120家 A 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 想了解到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疫情方面的动态。昨天，上海松江区中心医院报告了一名工作人员例行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复核为阳性，诊断为新冠肺炎轻型病例，随后将其转运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进行隔离治疗。 据了解，这名病例呢是松江区中心医院的工作人员，女性，25岁，居住地为上海市松江区有卢公寓。该病例已经全程接种了新冠疫苗，自8月2号以来，在医院组织的每3天一次的例行核酸检测结果中全都是阴性。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这名病例14天内没有离开过上海，其工作场所与居住地以及到访过的场所已经进行封闭管理，终末消毒。另据调查，其曾因眼疾到过上海市五官科医院就诊。 目前呢，病例工作的松江区中心医院以及到访过的上海五官科医院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暂停日常门诊急诊医疗服务。上海市还在第一时间对包括医务人员、在院患者、第三方公勤人员等人群进行了全院的核酸筛查，核酸检测结果全都是阴性。 截止到昨天晚间的6点，已经排查到这名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0人，密接的密接者66人，目前呢全都落实了集中隔离措施，核酸检测结果全都为阴性。另外，相关物品环境样本也已经完成核酸采样，结果全都为阴性。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有关要求，经上海市防控办研究决定，已经将松江区永丰街道有卢公寓列为中风险地区。针对病例的溯源工作，上海市卫健委表示，患者近2周没有离开过上海，也暂时没有发现该病例与国内其他地方的疫情存在关联。目前，疾控部门正在抓紧开展基因测序。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回到北京方面，还是来关注疫情防控。昨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机场周边社区村庄常态化封闭管控防疫工作指引，其中特别提到，机场周边社区村将实行常态化的封闭管控，机场周边社区村仅保留一个出入口，实行全封闭管理。 指引同时表示，要做好环境人员常态化的核酸检测，对机场周边社区村的农贸市场、企业车间、公厕等重点场所、重点部位环境核酸检测每周进行一次。机场周边的社区村内所有的居住、生活和工作人员都要定期开展核酸检测，保洁、垃圾处理等重点岗位人员核酸检测每周两次，每次间隔两天以上。 另外，在疫苗接种方面，海淀区12到17岁人群第二批新冠疫苗接种昨天启动了，计划到9月初呢，海淀全区 11.5 万人将实现应接尽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北京市第19中学，学生们正在按照班级进行登记，医护人员确认学生监护人或委托人及本人知情同意自愿后，分班级进行疫苗接种。初二年级学生巫子涵刚打完针，在留观区安静地坐着。 扎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疼，就跟平时像打流感似的那种，现在胳膊有点重重的，热热的，还是肯定有防御作用的，而且现在北京它也有一些疫情，还是打完了以后更安全。 初二学生傅家豪说，打针之前学校也跟他们进行了充分沟通。 老师首先先告诉我们要接种疫苗，然后又开了一个腾讯会议告诉我们，又为我们讲解了什么时候接种一些注意事项，也讲解一些疫苗的关于它的原理之类的，就让我非常有底，就更加有底气说在新学期然后开学之后我们也会更加安全。 北京市第19中学校长高新桥说，这次主要是对新初一、初二、初三和高一的学生进行第一针的接种，以及新高二、高三的第二针接种。针对还没有入学的新初一和新高一学生，由于老师和学生之间不熟悉，学校也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 让这些新生给每一个学生贴上一张班级的序号，然后班主任老师拿着名单进行核对，以班为单位再走到下面进行咨询、信息筛查、接种、留观，最后留观结束离开我们留观区的时候，都有两名老师要查他红单子上的时间，总体上是非常非常有序的。 据了解，目前海淀区12到17岁人群第一批接种已经在7月底完成，有2万多名新高二和高三学生在68所学校接种了第一针。海淀区教工委副书记李航说，第二轮接种将持续到8月24号。 第二轮接种包括初一到高一的这个学生的第一针，还有高二高三年级的第二针。第三轮注射呢，我们准备在9月份开学以后，针对没有接种的学生进行补种。这样的话来讲呢，我们区啊是 11.5 万，一定要完成在校学生的接种任务，把这个工作稳妥有序的来进行开展。 再来关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昨天通报，针对近日网传一男子不扫码进入商场并且辱骂工作人员的情况，经东城警方工作，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华已经被东城公安分局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在这儿也提醒大家，疫情防控期间一定要遵守防疫规则。 接下来目光转向到金牌小客车司法拍卖。据了解啊，北京法院在昨天正式启动了2021年第一期涉案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共有275辆带指标金牌小客车参加此次司法处置。在这一次的司法处置的小客车当中啊，评估价大部分属于中低价位，性价比比较高，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根据规定，竞买人必须具备小客车摇号资格，法人及其他组织不得参加竞买。如果是组成家庭申请指标，该家庭的申请状态处于资格审核通过的，家庭的主申请人可以以自然人名义参加报名，但是要符合个人报名的条件。家庭非主申请人的其他成员不能参加报名。 本期报名时间从昨天上午10点开始，截止到8月27号下午3点。8月30号公示报名信息，8月31号正式竞价。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法院网等渠道登录查看处置车辆的信息、处置公告，并参与竞买。 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2021年上半年，北京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考核成绩单正式出炉。在运营监管情况公示当中，北京再次明确不发展电动自行车的租赁。交通部门提醒市民，驾驶未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将会受到查处。此外呢，还要关注资金及自身安全，拒绝使用任何品牌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那么在京城京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方面。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以北京为例，介绍了全国生态环境向好的总趋势。 黄润秋说，去年北京的 PM2.5 浓度是每立方米38微克，而2015年的这个数据还停留在每立方米80微克，降幅达到 52.9%。 重污染天气数据方面呢，北京2015年的重污染天气是43天，而去年仅为10天，下降近 80%， 这表明北京蓝已经在逐渐成为常态。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组疫情方面的动态。先来说说扬州，8月17号，扬州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进行了核酸筛查，一共采样检测147.7万人。截止到当天24点，一共检出了6例阳性，其中3例来自隔离人员，2例来自封控小区筛查，1例来自重点人员筛查。 针对这个疫情防控形势呢，江苏扬州主城区管控措施再度升级，主城区所有封控小区的居民足不出楼栋，取消了此前每人一户每5天出门一次的规定。 另外，新疆近日出现的无症状感染者溯源工作也有了答案。昨天记者从自治区疾控中心了解到，此次新疆亳州阿拉山口市3例无症状感染者新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毒株，但与近期我国各地本土病例和输入病例病毒基因组同源性低，高度提示这个病毒呢是来自于境外输入。 其实国内其他的地区呢也是传来了好消息。昨天郑州市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乘客乘坐城市公交时不再需要提供核酸检测证明了。同时继8月17号郑州市4个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之后，昨天又有6个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 那么针对疫情向好的形势，郑州目前呢已经拟定了解除隔离及封闭管控管理的意见，未来呢将结合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部分区域的风险等级，分期分批解除部分区域封闭封控，分类分布解除部分人员的隔离管控措施，逐步恢复全市生产生活秩序。 烟台市委昨天决定，自昨天下午6点起，将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3个区域风险等级由中风险调整为低风险。调整之后，烟台市全域都是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呢，全国共有高风险区29个，中风险区80个。 另外，昨天0点，澳门现有疫情封闭封控区域也正式解封，特区政府工作人员迅速清理了现场隔离设施，封闭了14天的街道，也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我们说完一组疫情的动态呢，再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公安部昨天表示，自6月1号在天津、成都、苏州3地启动试点驾驶证电子化以来，已经有195万多名群众申领了电子驾驶证。今年下半年将会继续扩大试点，到2022年在全国全面推行。 据了解，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可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场景，方便实时查询、实时出示、实时核验。电子驾驶证采用数字签名防伪技术，真实唯一，安全可靠。此外呢，电子驾驶证啊，这个样式呢全国统一，与纸质驾驶证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昨天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有关情况。随着这份重要文件的印发，争议已久的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的权益谁来保障问题终于明确了。 社会各界对外卖小哥等群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伤害后的保障问题啊非常关注。对此，人社部副部长尤军表示，目前呢正在制定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力争尽早解决职业伤害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份意见还特别明确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制度保障范围。 对于不愿参 参不起，没开放，灵活就业人员该如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一问题，意见在缴费比例、缴费基数、缴费方式等制度设计上对灵活就业人员做了特殊照顾。人社部劳动关系司司长聂生奎介绍说呢，要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做到应保尽保。 另外，针对个别网约车司机反映平台抽成高、随意调价这样的问题，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李华强表示，未来将结合网约车行业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更多采取劳动合同制用工方式，落实驾驶员权益保障责任，合理确定驾驶员的劳动报酬标准，科学确定驾驶员的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 嗯，好，国内消息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教育部昨天公布2021-2022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此次上了白名单的竞赛活动一共有37项，比上一学年多出2项。 其中啊，上学年的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全国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等项目这一次没有进入白名单，而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这次呢则重新回到了白名单上，但面向人群仍然只限于高中生。 此外呢，人文综合素养类的全国性竞赛，小学生能参加的只有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很多小升初家长趋之若鹜的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明确仅限高中生参加，因此小学生获得的相关奖项是不被承认的。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我是孙畅。吴亦凡被批捕的消息一传来呢，很多网友都说感觉靴子落地，大快人心。批捕意味着案件事实已经基本查清，下面就等着庭审和宣判了。沸沸扬扬闹一个多月，而且这段时间糊的可不止他一个人，好几位相继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被曝光。如果说一个月以前人们还在预估监管部门将会对娱乐行业进行更严格的规范，那么一个月之后，这已经不是猜测了，而是百分百肯定的事儿。如果规范的话，那首先必须得严肃地强调法规法纪。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印象，普通人认为的只要违法不管什么人都将被严惩的常识，在娱乐圈啊，从认识上就没做好。他们以艺术创作为名，在粉丝们的护佑下将清晰的边界涂改得很模糊。我个人觉得这粉丝的护佑呢，约等于忽悠，保护的越好，欺骗性越大。在旧社会，从事演艺工作叫跑江湖，得承认江湖里有纸醉金迷，有尔虞我诈，但是江湖里也有义薄云天，也有光明磊落。可今天呢，演艺工作者地位提高了，甚至还被尊称为一声老师，可好的作风没学到，坏的江湖习气倒是染了一身，追名逐利，弄虚作假，以身试法。从认识上，当下的娱乐明星就应该知道，无论你有多少粉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头上看着是一圈光环，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紧箍咒，在提醒你千万不要踩红线，否则犯了错误尽人皆知，不仅毁了名气，还有法律制裁，谁都是一样的，是飞不出法律的手掌心的。再有啊，整顿不是从这一个月开始的，几年前的票房造假、天价片酬、偷税漏税就有监管从严的信号。当年流量还算是一个褒义词，很快人们对流量明星就不感冒了。这次的整顿呢，从操作上看，它不会是一阵风的，而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方位的。那参与方也不会只有文化管理部门，还会有多家协会、播出平台、全体的网民。您想想，一个艺人出事儿， 协会就应该亮明态度。原本协会不可能清楚所有艺人的私生活，也不知道他们私下里有没有遵纪守法。如果说忙于抵制和呼吁，那协会里真正有建设的工作还怎么去开展呢？平台方也是受不了的，电影电视剧都是大投资，还没上线就因为一个演员的问题马上叫停，就算他们掌握再多资源，也是禁不住如此浪费。网民更是这样，大家已经用脚投票了。一边虽然还是有小部分的粉丝呢，给自家的偶像扩充流量池，甚至原来还出现过打榜倒牛奶的事件，但你应该知道那毕竟是少数，多数的观众现在是软硬不吃。明星艺人出了事儿，你发长文发道歉发律师声明，我们就三个字，不买账。大家真的是见怪不怪呀，娱乐明星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而是大和小，下面轮到谁就看迟和早。所以我说娱乐圈现在屋漏偏逢连阴雨，船慢又遇顶头风，虽然场面很难，可这也正是整顿的大好时机，堪称天时地利人和。 我觉得要整顿的话，艺人他跟老百姓没什么区别，因为他们只是一个公众人物而已，会取得更多的关注吧。然后这些流量啊什么的，他们的粉丝跟他们向他们学习嘛，他们是有一种这种带头的作用，公众人物可能会更加要注意这方面。 我全看了，吃了好久的瓜，一直也说他作风不太好，没想到这么都不好。 其实我感觉就是可以说这里边的那个乱象的话方方面面吧，很多。 嗯， 对，因为他现在影响的那种青少年比较多嘛，对吧？ 嗯， 三观各方面的话其实塑造是很重要的，需要去多整顿。尤其像娱乐圈的话，现在天价的片酬让人的感觉的话这种特别难以接受，捞钱太容易了。 嗯， 其实我感觉还更多的就是说需要对这种青年人的一个引导吧，但是我可能不属于说特别关注这一类的啊，就是偶尔的话看爆出那种特别大的消息了，偶尔会看一看那种。 就还是艺德嘛，就不要什么人都能当上偶像了，不能什么人都当榜样吧，对吧？至少是一个正能量的吧，最少他也是一个就是正面的人物，他不能是那种就是犯法吸毒这种始乱终弃这种人也不太好。你不说道德特别好，你至少道德至少是个正常的人。 娱乐行业的治理其实并不简单，首先呢，它不可能立竿见影，短时间内是很少见效的。想要快速见效，明星身边人还有网民都是功不可没。从一个月以来的几次人设翻车，再去回想曾经出现的学历造假、高考作弊、开火锅店卫生条件脏乱差等等，这些消息都是以网友的爆料开端，公安和质检部门介入去收官。但是网络的舆论环境呢也比较复杂，有些时候大事儿没见到水花，小事儿可能会下手太重。多大的事儿、多久的事儿会在网上曝光，是有诸多不确定性的。如何甄别判定，确实考验着管理智慧，也考验公众智慧。不过呢，我始终认为现在的呼声和环境还是比较正向的，对那些修身养德的好演员，社会的认可度也还是比较高的，这已经是一个好现象了，您说呢？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嘉许嘉义，我是孙畅，您还可以在客户端听听 FM 上搜索嘉许嘉义，了解更多的新闻评论。再见。 当天中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进入到天气连线，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请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郭工你好。 哎，李任队长你们好。 嗯，今天早上这个天气还是下起了雨哈。 嗯， 今天整体的一个降雨的情况，包括整个天气的趋势，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今天这个天气啊，主要就是下雨。那么同时呢，因为下雨气温会随之下降，我们就先介绍一下这个下雨的问题。 嗯， 今天这个雨呢，是一个从范围上来说呢，它是一个全市性的，移动呢是从西向东的，所以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西边先开始，然后呢，逐渐向东移动。总体来讲，它是一个全市性的这个降雨，那么到这个结束呢，是今天晚上会逐渐的结束。白天呢就是大部分时间都还是有雨。那么从降雨的大小上来说呢，平均雨量是一个中雨，局地可能会达到一个大雨。从降雨的性质上来说呢，它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就是大部分地区呢是没有雷电活动。降雨的主要时间段是今天上午到傍晚前后，这段时间是这次降雨过程的一个主要时间段。那么它对今天晚高峰影响就比较大了。那请大家注意这个防雨和交通安全。这是关于今天降雨的几个问题。那么因为这个降雨导致的气温下降的问题呢，我们就也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在城区大部分地方这个气温是20度多到21度多，由于白天那个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下雨，气温呢是没有上升的动力的，和昨天比的话气温是明显下降的。昨天这个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28.7度，今天可能就是23-24度就封顶了。天气变得就有点凉了。如果在户外这个时间长的话，就是在防雨的同时呢，可能还需要注意添点衣服。 嗯， 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哎，还真是啊，今天这个气温也下降的比较多啊，大家需要特别关注一下。那今天这场降雨在傍晚左右结束，明后天整个一个趋势会是什么样？还会有雨再度光临京城吗？ 今天这个降雨啊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上午到傍晚是比较大的一段时间，它结束呢是晚上，晚上逐渐结束。那么未来几天啊，在降雨方面，还是时不时的会出现这个降雨，但是呢，就是重点要关注一下明天下午的一个雷阵雨，一个呢就是明天下午这雷阵雨的可能性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说它可能就是说分布不均匀，因为它是雷阵雨，和今天的雨呢就是有点区别了，就是今天呢它这个雷电活动不明显，明天下午呢就是这个雷电活动就比较明显了，所以呢它可能就是说要局地有的会明显的要大，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在气温方面的话，未来几天今天过去以后呢，最高气温会再次回跳到这个29到30度。这个天气呢还是一个中午有点热，但是呢早晚比较凉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郭工的介绍，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中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的气象条件持续，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啊降雨比较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非常高，所以呢不太适宜您登山。 嗯，洗车指数，大家都知道今天有雨，所以就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了。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塔利班表示美国应在9月11号前彻底撤离阿富汗。 阿富汗局势突变之后，拜登的支持率跌至执政7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财经资讯，北京建立公租房资格定期复核制度，并且鼓励三胎住房政策。 前沿科技，百度发布汽车机器人具备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能力。 旅游文化资讯，湖北120家 A 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 违法失德艺人零空间，全网已经处理吴亦凡参演短视频190万条。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孙畅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目光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阿富汗。一位阿富汗塔利班高级官员昨天表示，塔利班领导人将毫无保留地向世界展示自己。这名官员还表示，在塔利班8月15号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塔利班成员还被要求不允许举行庆祝活动。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观点说，塔利班联合创始人、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正在返回阿富汗。此前，巴拉达尔已经有20年没有踏进阿富汗境内。 另外，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昨天表示，美国应该在当地时间9月11号之前从阿富汗撤出所有军队。他同时承诺不会攻击美国军队。据了解，此前在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之后，美国已经派遣多达7000名士兵协助从喀布尔国际机场撤离平民和难民，而此时距离美军撤离阿富汗只剩下几周的时间。 沙欣在采访中还谈到了此前网络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有阿富汗人从一架起飞的美国运输机上坠落身亡。沙欣表示，美国必须保障安全，不能允许所有人进入机场。我们的人员当时不在那里，我们对此不负有责任。他还指出，在塔利班开始确保机场安全之后，便没有再发生此类事件。 那么针对撤离一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美军将在未来24小时内为美国公民从阿富汗撤离进行安全部署，预计1天后以大约每1小时一架飞机的频率撤离美国公民。美军官员汉克·泰勒同时称，撤离行动将持续到本月31号。另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在当天白宫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正在与塔利班就阿富汗局势进行接触。 此前离开阿富汗的总统加尼也在昨天公开露面。加尼表示，自己目前身在阿联酋，在离开阿富汗当天，其警卫人员还挫败了一起针对他的阴谋。 他在讲话当中同时否认了有关自己离开阿富汗时携带大量钱财的指控，称这是毫无根据的谎言。 加尼表示他支持塔利班与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等阿前政府官员举行谈判，希望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目前他正在与有关各方协商，以返回阿富汗继续为阿富汗人民服务。对于加尼的到来，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当中说，阿联酋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欢迎加尼总统及其家人入境。 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之际，阿富汗国内的反塔力量也在集结。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8号，此前负责发布阿富汗塔利班战况的发言人穆贾希德仍没有对外宣布控制了阿富汗潘杰希尔省。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一天，前阿富汗加尼政府的第一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依据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自己将替代逃往国外的加尼成为阿富汗的临时总统。他还表示，政府军与塔利班目前仍在潘杰希尔省战斗。同时，社交媒体广泛流传一张照片，并称上世纪90年代反塔力量北方联盟的旗帜已经在潘杰希尔山谷重新升起。 据了解，潘杰希尔是当地塔吉克族的聚集地，地名的含义为五头狮子，是曾担任北方联盟领袖的阿富汗民族英雄马苏德的家乡。在此之前，美国共和党议员麦克沃尔茨曾经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的当天发文称，自己和马苏德之子小马苏德进行了一次艰难的通话，他将再次在潘杰希尔山谷站出来反对塔利班组织。 那么近期多变的阿富汗国内局势啊，也影响到了美国政坛。据民调显示，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之后，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也滑落了7个百分点，这是他上任近7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呢，也有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认可拜登目前在阿富汗的撤军和外交决策。 对此呢，路透社报道说，刚在上个月称阿富汗政府军装备精良，绝不逊色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拜登，在处理这场美国耗时最长战争中所得到的评价，比前三任美国总统都要差。 那么针对阿富汗，美国也做出了相应的报复。据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已经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近95亿美元的资产，并在试图阻止塔利班通过任何方式从美国获取资金。负责的官员也表示，阿富汗政府在美国拥有的任何中央银行资产都不会被提供给塔利班，塔利班仍在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名单上。 好，把目光呢转向其他的亚洲国家。近日，日本防卫省在其官网发布了一本面向中小学生的防卫白皮书，其中将日韩争议岛屿、韩国称独岛、日本称主岛的标作日本领土，引发韩方抗议。 据报道，这是日本防卫省首次面向儿童制作白皮书相关材料。这本儿童白皮书共30页，用简单易懂的语言介绍了日本2021年防卫白皮书的内容，总结了对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以及自卫队的活动等内容。而在说明日本周边海空警戒监视状态的地图上，儿童版本白皮书直接将日韩争议岛屿写为主岛，并划在日本的领土范围之内。 对于日方此举，韩国外交部对日方表示，独岛不论从历史上、地理上还是国际法上，都属于韩国固有领土。韩方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日本立即删除这份地图。同时，韩国外交部亚洲太平洋局局长李相烈和韩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公使金荣吉也分别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方面提出了抗议。 那么关于制作这次儿童版本白皮书的目的，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这是为了让国民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国家的防卫情况，并加深理解。那这也是自2005年以来日本第17次将这一岛屿的主权写入防卫白皮书。 再来关注，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将于8月20号召开由9州世袭统治者参加的统治者会议，以确定新总理的人选，解决马来西亚长达1个月的政治危机。据统计，伊斯梅尔有望获得包括38名乌统籍议员在内的115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当选下一任马来西亚总理。而希望联盟的主席安瓦尔呢，则是收获105名议员支持。 那么除了确定新总理人选之外，20号的统治者会议还将探讨如何组成联合政府。有当地官员表示，最高元首希望组成两党联合内阁，因此伊斯梅尔 也会因此不能掌握一切权力。不过呢，目前还不清楚统治者能在内阁部长的任命上发挥多大影响力，因为内阁的任命权属于总理。 国际事件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海地。根据海地民防部门当地时间8月18号的统计，海地地震造成遇难者总数已经上升到1941人，另有超过9900人受伤。 据路透社的报道，由于地震对灾区多家医院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所以医生们被迫在室外搭建临时帐篷来侥幸稍延。海地灾区的医疗系统目前呢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医院人满为患，有伤患躺在走廊里接受治疗，甚至有伤者因无法治疗而去世。 为了缅怀地震的死难者，海地自当地时间17号起进入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另据消息，首都太子港的生活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暂时没有华侨华人在此次地震当中伤亡的报告。回顾此前，在2010年，海地 7.3 级地震曾经造成超过30万人遇难，部分灾后重建工作迄今还没有完成。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国际事件的全部内容。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汇评专家李俊鹏。俊鹏您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首先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黄金的走势。 好的，国际现货黄金自上周二的1728美元每盎司开始触底反弹，最高触及到了1793美元每盎司，已经连续6个交易日上涨。昨天黄金价格收报在了1787.21美元每盎司。考虑到美国经济数据会对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作用，因此近期金价的波动主要是受美国经济数据的影响。由于七月非农就业数据表现大幅好于市场预期，与多位美联储官员的鹰派表态形成呼应，这让市场不得不开始担心美联储提早进入加息阶段，金价一度跌至了1680美元每盎司。然而上周美国七月 CPI 数据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都不如前一个月的表现，叠加近期美国疫情反弹的影响，让市场开始担忧美国经济复苏的持久性，也令美联储可能提前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得到降温。金价借机开始反弹，展望后市，预计金价将继续围绕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和重要的经济数据进行波动，市场还在揣测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节奏，因此在这种特殊时期呢，金价会变得更加敏感，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金价的大幅波动。从技术图形来看，金价已经由布林带下轨运行到了布林带中轨的附近，上方阻力位看在50日均线的1795美元每盎司。考虑到近期金价波动比较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在趋势明朗后再进行投资。主持人， 接着请您再分析一下美元的走势。 好的，上周美元指数先涨后跌，最高触及到了93.19。在美国公布七月份的 CPI 数据后，美元指数开始走软，周线收报在了92.52，全周下跌了0.28%。昨天美元指数收盘价报在93.15，基本与前一天持平。近期美元指数的涨跌幅度比较大，从具体的经济数据来看呢，七月超预期的非农就业数据带动美元指数反弹。上周五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录得70.2，不及市场预期。这可能是因为美国疫情的反弹令消费者信心指数受挫，美元指数也跌至了92.47的低位。本周二公布的工业生产月环比增长0.9%，市场预期为0.5%。数据表现亮眼，美元指数低位反弹，最高触及到了93.27。近期无论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国际现货黄金还是美元指数，它们的走势都容易受到经济数据的变化而产生较大幅度的波动，个人理解是由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制定依赖于经济数据，因此在这个美联储何时公布收紧货币政策这个特殊的时期呢，经济数据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会被市场所放大。预计美元指数将在92到94的区间宽幅震荡。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9.15，欧元报在760.26，英镑报在892.30，加元报在514.37，澳元报在471.27，日元报在5.9251。主持人， 好的，谢谢俊鹏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瞿先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6，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一起进入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市住建委昨天正式印发了关于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资格复核及分配管理的通知，8月20号实行。北京呢将建立公租房资格定期复核制度，并落实国务院鼓励三胎政策，对多子女家庭实现直接配租。那么对此呢，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啊专访了市住建委保障房审核分配处副处长马珊珊，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报道。 通知明确，公租房资格备案家庭应在轮候期间定期主动申报家庭情况，取得备案资格每满24个月，应提前1个月到户籍所在地街道或乡镇住房保障窗口申报家庭情况，家庭情况没有发生变动的也要进行申报，没有按期申报的，公租房备案资格将予以终止，并在各区政府官网设专栏进行公告。马珊珊说， 咱们建立这个制度目的呢，就是要精准掌握到底最需要咱们公共租赁住房家庭是谁，实现精准保障的前提是要实现一个精准的管理，咱们只有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得到这个最先的保障，才能实现咱们这个公共租赁住房的精准保障。 据统计，自本市公租房政策实施以来，目前还在轮候的备案家庭约12万户。马珊珊说，街道乡镇住保部门将提前告知轮候家庭，分批进行资格复核， 申报的材料是进行了一个大大的简化，特别是咱们申请家庭在轮候期间家庭没有发生变化的，咱们这一次啊也不用重复提交材料，只要有一个说明书说明自己没有发生变化即可。对于咱们这个老龄啊、大病、重残这些特殊困难家庭呢，咱们还要求街乡的工作人员要入户，要开辟绿色通道。 通知还明确，将优化公租房配租模式，提升配租工作效率，对取得公租房备案资格的低保、低收入、重残、大病等特殊困难群体，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以及轮候时间超过5年的家庭，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也可结合本区实际，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组织选房。马珊珊说，这种模式中涵盖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家庭，是本市落实国务院鼓励三胎的住房政策，这在全国范围内还是首次。 家庭里啊，2人及以上未成年子女轮候家庭啊，也纳入公租房的一个直接选房，就是在户型的选择上啊，可以根据未成年子女家庭这个子女的数量啊，给予适当的照顾。我们统计呢，咱们现在轮候家庭里啊，有2人及2人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也近3000户，也是为咱们这个未成年子女家庭提供更好的这个居住的环境。 好，财经资讯，我们接下来关注大数据杀手被戴上紧箍咒了。 最近戴紧箍咒的好像有点多呢哈。 刚说这个文化圈也是这样哈。 对，得给他们带一带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对算法技术的约束呢，成为规定的关键词。 哎，这个规定就提出啊，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通过收集、分析交易相对方的交易信息、浏览内容及次数等方式，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不同交易者不合理地提供不同的交易信息，侵害交易相对方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扰乱市场公平交易秩序。 另外呢，规定还提出，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限流、屏蔽、商品下架等方式，减少其他经营者之间的交易机会，实施二选一行为，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正常运行，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那么综合来看啊，此前对平台封禁行为的讨论呢，大多是围绕着反垄断法的角度展开的，而这一次这个规定啊，是从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切入，专家认为这是对平台封禁行为更为严格的监管模式。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威表示，平台封禁行为既可以由反垄断法规制，又可以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但是此前有的企业虽然具有链接封禁屏蔽行为，但是呢，由于其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很难用反垄断法去规制。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规定呢，对大数据杀熟的要求与同一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三次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也产生了关联。 是，草案呢，对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做了有针对性的规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通过自动化决策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并在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 那么对此呢，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陈冰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强调的是对用户人格权益的保护，保护的是个人信息安全，而这份规定呢，则是从市场监管角度出发，更强调的是消费者财产权益的保护。 那么未来对大数据杀手等行为的监管该怎么样落实呢？翟威认为啊，监督执法过程当中的主要问题在于确保监管手段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从而及时的识别平台滥用数据算法侵权行为。对此呢，监管机关还需要考虑如何有效的提取和固定违法证据。 好，财经方面我们再来说说昨天的股市。沪深 A 股昨天啊，三大股指是集体收涨，收盘的沪指涨幅达到 1.11%， 收报在 3485.29 点，深证成指上涨 0.72%， 收报在 14454.11 点，创业板指数上涨 0.75%， 收报在 3248.37 点，两市成交额接近 1.2 万亿元，行业板块多数上涨，其中的券商板块爆发，多只券商股是强势涨停。 综合市场分析机构的观点，大金融大幅上涨呢，是昨天市场反弹的主要原因。尤其以券商大幅放量普涨的特征来看，在周二超预期的调整幅度背景下，昨天能有这样的多头集中选择这一方向呢，也是验证市场没有更大的趋势性向下调整空间。 那么从估值角度来看，当前 A 股估值啊，在全球主要市场当中呢，依然处于一个低位。目前外资对 A 股的配置比例呢，处于明显低配的状态。长期来看，外资流入大有空间。从中期来看呢，部分成长赛道景气度仍然存在，后续呢可以重点关注龙头个股。 财经资讯最后来关注北京明天要发行13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可以在8月23号到25号通过银行柜台网点或者是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进行认购，起投金额为100元。 那么这一次发行的地方资金债呢，将主要是用于朝阳区孙河乡前尾沟组团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和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在保证居住用地建筑规模、满足农民安置需求的前提下，重点保障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前沿科技，哎呀，咱们要来说说汽车机器人了啊。 在昨天的2021百度世界大会上呢，百度的 CEO 李彦宏首次提出汽车机器人的前瞻概念，并且发布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阿波龙汽车机器人。 百度汽车机器人呢，能够通过三重能力来服务于人啊。首先呢，它是具备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能力，不仅呢不需要人类驾驶，而且呢比人类驾驶更安全。其次，还具备语音、人脸识别等多模的交互能力，分析用户潜在的需求，主动来提供一些服务。此外，汽车机器人呢还具备自我学习和不断的升级能力，是服务各种场景的智慧体。 汽车机器人设计啊，也是颠覆传统汽车的设计理念。外观上呢，自动欧翼门，这个欧就是海鸥的欧，还有全玻璃车顶和外部的传感器融为一体，很有未来科技感。车内不设方向盘，也不设踏板，拥有超大曲面屏、智能控制台、变光玻璃、零重力座椅等智能化的配置。 那么昨天在百度世界大会阿那亚分场呢，两位百度 AI 出行体验官第一时间啊体验了汽车机器人。行驶当中，汽车机器人全程自动驾驶，顺利应对无保护左转、避让行人和其他车辆等复杂的场景，让体验官感觉啊也是非常的平稳安全。 如果粗浅一点理解，是不是他这汽车机器人就像一间房子？如果工作很忙，下班还没等到家呢，我先在机器人里睡一晚上，或者睡一会儿，到了家之后一下车看看，也不用踏板，不用方向盘，什么都不用，您多好啊。 除了移动工具之外，可能它具备的功能可能更多一些啊。 是，那李彦宏说啊，在他看来，与其说未来的汽车会变成汽车机器人，不如说未来的机器人形态会很像一辆汽车。汽车机器人将会具有自动驾驶、智能助理、忠诚陪伴和自我学习等特点。 当然要让机器人行动起来，这个芯片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大会上呢，百度还宣布了自主研发的第二代百度昆仑 AI 芯片，这个昆仑芯2实现量产。 昆仑芯2采用7纳米制程，搭载了自研的第二代 XPU 架构，相比一代的性能呢提升了2到3倍，适用于云、端、边等多场景，未来将会在自动驾驶、智能交通和智能助手等多个场景当中大显身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昆仑芯 AI 芯片啊，目前呢已经和飞腾等多款国产通用处理器、多款国产操作系统以及百度自主研发的飞桨深度学习框架完成了端到端的适配，拥有软硬一体的全栈国产 AI 能力。 好，科技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回收常见的塑料啊。关注环保领域，近日呢，中国的科研团队使用金属级催化剂把常见的 PET 塑料转化成了有较高价值的化学物质和氢燃料，有助于对这类塑料废弃物的高效升级回收。 其实呢 ，PET 塑料在包装领域啊是有广泛的应用的，比如说用于饮料瓶等等。而消除塑料垃圾的一个有效方法呢，就是将其转化成有较高价值的产品，也就是升级回收。然而，现有的升级回收技术却并不理想。 在这项研究当中，来自清华大学等机构的科研团队呢，使用镍基和钴基催化剂，在室温下经过电解和产物分离，将固体塑料转化成了具有商业价值的固体化学物质，比如说这其中就有动物饲料当中常常添加的二甲酸钾以及氢燃料。 那科研团队评估了这一过程的经济可行性，预计啊，升级回收一吨塑料垃圾的净收入约为2000多元人民币。科研人认为呢，相关升级回收技术在减少塑料垃圾方面会具有比较好的潜力。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小段广告，然后是旅游文化资讯，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点半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 在您耳边。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2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一起进入到旅游资讯。非必要不出京政策之下呢，不少家长啊都选择近期带孩子们到京郊去游玩。那正值暑假期间，亲子游客也成为了景区考量的重点。怀柔的石门山景区啊，引进了专业项目，开辟了户外露营草原活动。我们一起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去探访一下。 石门山景区位于怀柔区淮北镇段树岭村，距北京城区62公里，紧邻 G111 国道。景区占地面积3600多亩，山场面积2800亩，平缓地360亩，1公里的水面贯穿景区，形成2公里的环湖道路。景区内四大主要景点石门洞、姐妹泉、广善寺、凤鸣瀑各具特色。除了丰富的山水资源，景区还引进攀岩、徒步穿越、皮划艇等户外项目，丰富游客出游选择。疫情给景区经营带来了冲击与挑战，同时也成为转型的最大动力。石门山景区负责人胡春元介绍， 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和启发，我们开始了思索如何转型。在分析和考察了新的旅游市场的趋势，结合景区的优势和劣势，我们把这个景区定义为亲子休闲旅游目的地。我们根据自己现在的自然资源和场地，然后设计了10000平米的户外无动力儿童乐园，并将这个游乐设施、树林、草地、山地以及河流融合在一起，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中游戏，呼吸新鲜空气，跟大自然亲密接触。 20多种无动力设施不再让孩子们觉得好山好水好无聊，家长们则可以在景区露营、野餐、垂钓，享受青山绿水当中的周末休闲时光。另外，园区内还有多处可供露营的场地，亲子家庭可以选择支起帐篷，感受自然野趣。据了解，石门山探险星球乐园目前平日的入园人数约500人次，周末入园人数2000人次。市民朋友可以现场购票，也可以在大众点评、美团等平台预约门票。另外，景区允许带小型宠物入园。 你看看，这就是把危化成机，对不对？都说室内的密闭场所要是限流什么的，人家就开辟了露营场地，到草原，到这个跟山水这些地方去来一个亲密接触。 而且现在啊，这个天儿也是不那么热了哈，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更舒服一些。当然了，去郊区游玩现在要注意的就是别去那种山区哈， 对， 这个有水的地方咱们还是要多注意一些，最近这个雨水还是比较频繁的。 提醒特别好。那么我们把目光呢转向外省区看一看啊，湖北神农架所有的 A 级景区17号正式的恢复开放了。当天呢，湖北因疫情防控关闭后恢复开放的 A 级旅游景区有15家，目前整体上河北将近500家 A 级旅游景区当中有120家正有序的恢复营业。 那已经恢复开放的 A 级旅游景区就包括了神农架生态旅游区、神农架天烟景区、神农架红坪景区，以及宜昌市兴山县的这个昭君村古汉文化游览区，还有荆州市荆州博物馆等等。而武汉市内的黄鹤楼公园、湖北省博物馆等部分旅游景区也保持开放。 湖北省要求景区要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以及扫码登记、测体温、戴口罩、一米线间距等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游客健康有序安心游玩。景区呢，要严格按照每天承载量的50%进行限流，倡导游客朋友参观的时候保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分散有序游览。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方面，我们来说说日前的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对外表示，坚决支持会员单位采取的联合行动，支持下架吴亦凡参演的影视综艺节目。 协会重申，绝不为违法失德人员提供出境发声的机会和平台，绝不让这些人员和作品在网络视听行业有立足之地。截止到17号上午10点，全网合计处理短视频节目达到190万条，影视综艺节目7000部次。 那么两天前呢，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分别就吴亦凡被批捕事件发声，表示任何劣迹艺人在健康有序的行业生态里都将毫无喘息之气，对于违法违纪、失德失范的艺人将持续予以抵制，不给违法失德之人存留容身之处，齐心合力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再来说一说纪录片方面啊，28号讲述香港武行60年的纪录片叫《龙虎舞狮》即将要上映了。这部影片呢，记录了中国香港电影武行60年的风云，其中洪金宝、袁和平、程晓东、袁华、甄子丹等人将会出镜，向那些为动作片奉献的龙虎舞狮们致敬。 也得介绍一下什么叫龙虎舞狮啊，他们是一直被打败却从未被打死的一群人。他们在电影里啊，作为主人公的陪衬或者是替身出现，并亲身上阵完成所有的危险动作。那么当年呢，他们用这种拼搏精神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打拼出了香港动作片的一个辉煌年代。 是，其实这些人真的需要致敬啊，真是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也是成就了当时的香港电影的那种辉煌。 对， 昨天我们编辑跟我聊的时候，我还以为舞是舞蹈的舞，就是舞龙舞狮那个舞狮，没想到是这个武行。就是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也回想了一些当年袁华还那么年轻，甄子丹也很年轻的时候，其实要是都是有这些舞狮在背后帮衬着衬托着，他们才有今天的这种成就吧。 其实是可能一个时代的回忆和记忆哈。当年可能比如说70后80后很多都是看这个香港的那种武打电影啊长大的。但现在这一波年轻人可能看的更多是像你说的这个比如说舞蹈综艺类节目 是 长大的，这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这个特色。 对，我与时俱进了一下。好，还是影视方面啊，应该说下面这个也很值得期待哈，就是很经典。第5届新现场暨百老汇舞台艺术影像展会在21号到29号举办，11部英国高水准的话剧、音乐剧会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百老汇东方新天地店，还有百丽宫国贸店上映。那这次影展呢，会迎来英国国家剧院新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线下全球首映。 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原为英国国家剧院2020演出季的重磅剧目，但是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呢，取消了现场的演出，所以说也成为了英国国家剧院历史上拍摄的第一部电影。那与剧院现场影像不同啊，这个电影将会闪回很多叙事手法与舞台手法相结合，此前已经通过英美两国的电视网络播出，计划9月27号登上英国影剧院，而国内观众呢可以提早一个月成为全球第一批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剧的电影观众。 除了《罗密欧跟朱丽叶》这部电影之外啊，就是剧版的电影之外，新现场下半年的片单当中还有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版的《威尼斯商人》也会在国内首映。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舞台剧，叫《寄生虫》。2022年1月，根据奥斯卡获奖影片《寄生虫》改编的同名舞台剧将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上演，之后会开启全国首演。但这部舞台剧啊，由谁主演一直是悬而未决。近日的出品方正式宣布，实力派女演员郝蕾和青年演员兼歌手马天宇将会加盟担任主演。 据介绍，个人风格明显的实力派女演员郝蕾呢，迄今已经演绎了30多部影视作品。应该说每一部都是让人印象很深刻。舞台剧《寄生虫》是他的第4部话剧作品，而演员马天宇呢，曾经有过比较崎岖坎坷的成长经历哈。那这也让他在《寄生虫》的创作过程当中找到了一个出口，让舞台来接纳挣扎与呐喊。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线上的有声剧。近日呢，有声剧《白夜行》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线了。那这次呢，《白夜行》有声剧是由原作者东野圭吾亲自审核修订的上线版本，由韩雪、朱亚文分别演绎女主角雪穗和男主角亮司，演播艺术家王明君来担任旁白。 在录制之前，韩雪和朱亚文呢，就是东野圭吾作品的忠实粉丝。尽管这是两人第一次合作吧，但是在同一个棚内，他们很默契地一同走过了雪穗和亮司的一生。据了解，《白夜行》精品有声剧现在已经上线了16集，明天出品方还会一次再更新5集。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的消息。昨天的见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钱币展在德胜门箭楼4层展厅开幕了。展览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为时间线，以百年间发行流通的货币为载体，通过红色记忆、屹立东方、时代旋律、走向复兴这4个部分，追忆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辛岁月。 展览选用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发行的各个时期的钱币以及其他的展品，一共537件套，绝大部分藏品都来自民间收藏家的大力支持。其中啊，新中国成立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的票样是本次展览的一个亮点。由于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品种多、时间短，所以说留存至今也显得弥足珍贵。 另外一个展览在激流中前进，中国美术馆藏黄河题材美术精品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分为3个篇章，一共展出了中国美术馆藏104位艺术家创作的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摄影、水彩、漆画、连环画、素描、宣传画等共131件作品。这个展览呢将会持续到9月22号。 第一篇章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呈现了自然形态的黄河之美。傅抱石、陕北风光、关山月、龙阳峡等名家名作将会亮相。 第二篇章啊，是黄河的时代风貌，将呈现一条历史形态的河流，展出钱松岩的三门峡工地、司徒桥的黄河渡口图等精品力作，反映了新中国建设者们艰苦奋斗、不畏艰难、愚公移山的奉献精神。 而展览的第三篇章呢，叫《黄河之魂铸精神》，展现一条精神形态的黄河。艺术家杜建的油画在激流中前进，严寒版画《渡黄河》，河鄂的经典城市雕塑《黄河母亲》等作品会再次展出。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北京曲协发布了关于举办第12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相声比赛活动的通知。从即日起到今年的11月，北京曲协呢将以建党百年为主题举办第12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系列活动，继续开展相声比赛、座谈、交流演出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本届相声节比赛呢继续与盱眙区合作，在相声艺术的起源地天桥举办相声回家、相声新作品比赛。大赛欢迎全国各地的相声小剧场还有个人以光盘的形式报送节目，经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之后呢，评选出符合条件的节目会在11月16号到18号参加在西城区第二文化馆举办的决赛，11月19号下午会在民族宫大剧院举办第12届北京青年相声节比赛的颁奖暨展演。 那么参加本届相声节相声新作品比赛的作品啊，是不限类型的，单口、对口、群口都可以，但必须为近2年内创作且在之前相声节比赛当中没有参赛的作品。 好，北京时间8点41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翟轩为您编辑。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36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航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刚印，1981年出生，是第13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组部万人计划创业领军人才、中关村高聚工程创业领军人才、2019年度北京榜样、2020年青年北京学者。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56年。1956年，党的8大展开。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新落成的政协礼堂隆重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会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在这里共商国事。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并做了激情澎湃的讲话。 正在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 开幕了。我们这次大会的引入是整届第一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进党，团结外来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珍贵奋斗。 我们现在要把一个怒吼的能力的珍贵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珍贵。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很干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足的，因此必须深入学习。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积极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适应进步，骄傲适应落后，我们应当稳稳记住这个真理。 他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随后刘少奇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宣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绝对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大会还着重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大会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国梦想，指明了党和国家努力的方向。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王金山，今天为大家讲述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故事。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勿改英雄义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肠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虑我捐滴，会他千顷澄碧。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词，道出了对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崇敬之情。时间回到1962年冬天，那时正是河南兰考县遭受封杀、内涝、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期。春天封杀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很多人外出逃荒。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此时 横贯兰考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里，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皱青色的冰岭，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面对这幅苦难景象，焦裕禄立下誓言，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锻炼人，请地委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就不离开那里。到兰考的第二天，焦裕禄就下乡调研去了，因为连年受灾，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烧煤所淹没，群众两眼望着县委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焦裕禄清醒地意识到，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尺把长的冰柱挂在屋檐下，焦裕禄带领县委委员到火车站，见到候车室里聚集着许多衣衫褴褛等着去外地逃荒的灾民。焦裕禄对着县委委员说，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这不能怪他们，责任在我们身上，党把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安居乐业，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他没有再讲下去，在场的县委委员都沉默地低下了头。之后他还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焦裕禄的激励下，县委班子充满干劲和决心，思想面貌大为改观。要想制服三害，把他们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首先要掌握灾害的底细。焦裕禄下决心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再到兰考前他就有慢性肝病，但他对自己的病从来不在意，许多同志劝他在办公室听汇报就行，焦裕禄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要亲自掂一掂三害的分量。每当刮大风沙时，他就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下大雨时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不辞劳苦地与调查队一起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一年多的时间里，焦裕禄拖着患病的身体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和调查队的同志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蹲在泥泞里歇息。全县84个风口、1600个沙丘都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换来了一整套具体详细的资料，让县委基本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党员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1964年，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他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发现，无论开会做报告，焦裕禄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或是把左手揣在怀里按住肝部，又或是用一个硬东西顶着， 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县委的同志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谁也不知道焦裕禄忍受了多大痛苦，但哪怕疼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他也坚持工作下乡，全心全意投入到改变兰考面目的斗争中，直到被强行送进医院。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号，焦裕禄因肝癌逝世，年仅42岁。虽然在兰考只工作了475天，但焦裕禄在群众心中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碑。如今他当年栽下的泡桐树苗都已成荫，遍布兰考1000多平方公里。泡桐不仅让兰考变绿了，也让兰考人变富了。利用泡桐这一乐器重要原材料，兰考全县民族乐器产量约占全国的30%。一条有着500多家相关企业、产值100多亿元、解决4万多人就业的泡桐经济产业链，为当地带来了勃勃发展生机。焦裕禄在兰考大地上播下的革命种子已经发芽并不断茁壮成长，他的精神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前进。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瑞，代表节目编辑话语赵一阳、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的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